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38集，尸为新生。过了片刻，汤范忽然道，这幅画倒是意境不错。众人一愣，不明白他怎么忽然说起话来了。循着汤范的目光望去，才发现他说的是挂在林家墙壁上的画。山川远带，大江东去，江上一叶小舟顺流而下，舟上一人负着手看着东边的日光，颇有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味道。边上配诗曰，远树两行山倒影，轻舟一叶水平流。很寻常的一幅画，胜在意境，但并非大师手笔，只能说平平之作。画既寻常，诗也寻常。 此画乃下官近日新作，聊以自赏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更当不上大人的赞誉。 唐范原也只是随口称赞，听了这话便一笑了之。既然灵通判不肯开棺，也就罢了，告辞。他站起身，林风原忙拱手道， 多谢大人体谅，除此之外，大人想要知道什么，下官定当知无不言，尽力配合。 不必了，你好生在家歇着吧。汤范语气淡淡，起身便走。范知府狠狠瞪了林风原一眼，小声骂了一句， 你可真不识好歹呀。 他有点奇怪，在出了林真的事情之前，林风原跟范知府这个顶头上司关系其实是挺不错的，而且林风原这人在溜须拍马上也很有一套，从来不会让上官下不来台。但现在他却不惜把唐范这个钦差往死里得罪，这简直跟得了失心疯似的。不单是范知府，跟着唐范过来的人，陆灵犀也好，西明也罢，都觉得这个林风原实在是欠骂。以唐范的身份能亲自到林家来，为的还是林真的事情，这已经很抬举林风原了，结果他非但不配合，反倒还推三阻四。如果不是唐范没有发作，陆灵犀甚至想张口把林风原讥讽一顿了。 唐大哥，要不要我找个机会教训他一顿？ 从林家出来，陆灵犀就问。 不用。 唐范摆摆手，脸上若有所思，但他不说也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一行人离开林家之后，唐范就让范知府与吉敏二人不必再作陪，说自己想到处去逛逛，有陆灵犀和席明他们即可。范知府和吉敏毕竟是地方官，每天都有公务要处理，不可能陪着唐范到处跑。他这样一说，两人顺水推舟客气了一番，也就告辞离去了。唐范则带着陆林熙他们在街上转了两圈，进了前方不远处的一间饭庄。说来也巧，这地方正是上次曾锦他们招供的买考题的地方，清风楼。这地方装潢气派，宾客如云，味道想来是不差的。像唐范他们这种突然来到又没有提前定位的人，就只能分到大堂的位置了。不过大堂也分一楼和二楼，二楼每桌之前又相互隔了屏风，保密性也没有包间那么好，又比一楼清静些，价格也要贵上少许。伙计热情地迎上来， 听唐范他们想要包间，便歉意地表示包间没有了。唐范也不计较，就让他将自己一行人领到二楼落座，又点了几个菜。大家一大清早跟着唐范出来，又在林家喝了一肚子茶，憋了一肚子气，此时也都饿了。看着三杯鸡、小炒鱼、玉仔蒸肉、干炒野菌这样普普通通的家常菜，亦不由觉得食指大动。左右只有四个人，唐范也没让席明、韩金他们分桌，大家围坐在一块儿，反倒热闹。你一块我一块，风卷残云，就着白米饭，很快就将桌子上的菜肴扫空大半。等大家吃得七八分饱了，唐范才对席明道： 对了，我有个远房表妹，幼时随父母迁居江西，几年前父母双亡，她日子过得有些艰难，听说我也来了江西，就要过来投靠我。回去之后，你与关义的人说一声，把原先给子明住的那间房拾掇拾掇。 席明也没多想，自然是应了下来，反倒是陆灵犀问： 唐大哥，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这个表妹？ 以前离得远，没什么书信往来，我也是等到离开京城前夕才听佳姐说起的。 可为何刚到江西的时候不说，现在又毫无征兆提起来了？ 像这种问题，席明就不会有好奇心，反正唐范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。 而陆灵犀虽然满腹疑问，可也不好多问，毕竟他对唐范家里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。 陆灵犀想了想，又委婉地换了个说法： 唐大哥，令表妹毕竟是女眷，若与你我同住一个院子，这样不大好吧？ 唐范想了想：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样吧，你挪一挪，去跟席明他们一道住，表妹与我住一个院子就行了。她如今又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倒不必讲究那许多的。 陆灵犀点点头，又问： 能跟唐大哥自有定亲，定是个知书达理、疏缘真意的好女子吧？见了面，我得怎么称呼？还请唐大哥先给我个准备才好，免得到时候失了礼数。 听到疏缘真意的时候，唐范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幸好陆灵犀没瞧见。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，做出略有点怀念的神色： 你就叫乔姑娘吧，我也只是小时候见过两回，现在没怎么见了。她性子素来羞涩。 说完这句，唐范顿了顿，心说先让我去吐一吐吧，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道： 她性子羞涩，怕是不习惯你们直接唤嫂子或夫人的，毕竟我等还未成亲，女儿家名分玷污不得。 照唐范的想法，把随州的真实身份告诉陆林夕他们，其实也未尝不可。只不过他现在也不敢肯定官府之中是不是藏着白莲教的人，陆灵犀又过于年轻，言行举止若是露出什么破绽，那就得不偿失了，所以还是小心为宜，等此间事情了结之后再坦诚也不迟。 陆灵犀一时没能消化这个令人震撼的消息，听唐范说罢都有些回不过神。还是席明问道： 大人，那林家那边的事情有什么需要属下去做的吗？ 还真有，不过这事儿也有些缺德，得掩人耳目，从长计议才行。 大人只管吩咐。 那你先去打听打听林真葬在何处，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们挖坟去。 唐范说的云淡风轻，旁人却听得啼笑皆非。感情唐范被林逢源那般顶撞都没有生气，是一早就在打这个主意了。 唐大哥，此事非做不可。 陆灵犀虽然出身世家，却年纪轻轻就四处闯荡， 本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不过挖人坟茔这种事情传出去毕竟名声不太好听，就算唐范是钦差，若到时候毫无发现，此事又传了出去，肯定就会落人把柄的。所以他也是为了唐范着想，才会再三确认。唐范不答反问，今日去林家你可有什么发现？陆灵犀听出唐范这是有意考究，便认真思索起来。 林逢源的表现有些反常。 怎么个反常法？ 像林逢源这样儿子死了又跟沈坤修有旧怨，比谁都希望沈坤修倒霉，所以照理说就算唐大哥要去开棺他也不会拒绝的，但他偏偏表现得太固执了，这根本不符合常理。而且范知府也说了，在林真死之前林逢源不是这样的人。 还有吗？陆灵犀感觉到唐范的赞许，不由越发开动脑筋。 会不会是林真的死另有蹊跷？又或者说他的死很可能跟沈坤修没有关系，但林逢源担心被我们发现，所以坚决不肯让我们开棺验尸。 很有可能。陆灵犀大受鼓舞，继续发散想象力。 能让林逢源这样担心害怕的，无非是他自己做的心虚。难道说是林逢源亲手杀了儿子，怕被人发现？ 唐范失笑地摇摇头，他这发挥的也太过了。你还记得当时挂在墙上的那幅画吗？ 记得，不过那幅画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。 林逢源在与我说话的时候，眼角余光会不时往旁边飘，一开始我还不明所以，后来就觉得他应该是在看那幅画，所以就顺口问了一声，结果就问出了一个疑点。他说那幅画是他新做的。你想想，一个死了儿子的人都憔悴成那样了，会有心情去作画吗？陆灵犀啊了一声，自己的确没从这方面去想。唐范又道，画已研制，诗为新生，就算他想作画遣怀，画中流露的肯定也是悲伤缅怀之情，又怎么会画轻舟一叶水平流这种豁达豪迈的画呢？ 这么说林逢源的确有蹊跷。 不只有蹊跷，而且大有蹊跷。不光林逢源有问题，连沈坤修也有问题。 你是说沈坤修公报私仇？ 唐范摇手，却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道，一桩一桩来，先看看能不能从林真身上有所发现再说。席明他们很快就找到林真下葬的地点，他的尸身被运往庐陵县乡下林氏老家祖坟安葬。那个地方离庐陵县不远，但唐范他们要做的事情太见不得光了，自然不能大白天光明正大过去挖坟，须得隐秘进行才好。所以在席明等人回来禀报之后，唐范择定后日晚上前去，因为后日是七夕，吉安府晚上会有热闹的灯会，到时候全城男女老少都会出来关灯放灯，也唯独在那天晚上整座城不会关闭城门实行宵禁，唐范等人再进进出出就不会惹人注目。从林家回来之后一连两日，唐范并未再有其他动作，而是带着陆林熙等人每天在吉安府大街小巷的逛，出入大小饭庄，尝遍当地吃食，完全令旁人捉摸不透。难免有人觉得唐范是在案子上毫无进展，又听说朝廷即将委派第二位钦差前来，故而心情烦闷，自暴自弃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唐范依旧我行我素，他甚至连知府衙门都不进了，更不必说去找沈坤修。这两天下来，吉安就是再大也都被他走了个遍。 唐范不去找沈坤修，沈坤修却没有因此高兴几分。这两日吉安府最轰动的事情，不是唐范破了案子，而是沈学正将儿子打了个半死，据说没有半个月的功夫也下不了床的。这位沈公子实在太能惹事，若他单单做那些不着调的浑事也就罢了，听说啊，他这两日还跑到青楼去，为了一个姑娘跟另外一个纨绔子弟争风吃醋，结果落了下风，居然还搬出老爹的名头，把老爹的脸面给丢尽了。要说沈坤修身上还背着案子，一日没有定案，他就一日要背着粗暴断案、逼死世子的嫌疑。结果，当儿子的道好，非但不感同身受，还到处去捅娄子。生子如此，也不知道沈坤修心里会是什么感受。偏偏沈大公子还是沈坤修的独子，可以想象，沈思会变成今日模样，估计沈坤修也难辞其咎。不过，沈坤修何等滋味，陆灵犀暂时是不知道的，他现在的心情未必比沈坤修好到哪里去。因为唐范要去接他那位远房表妹了。据说那位表妹姓乔，跟唐范母亲那边有些亲戚关系，因为两家挨得近，在唐范小时候走动很勤，所以就顺势指腹为婚，定了娃娃亲。不过后来因为世事变迁，唐家败亡，唐范又少年离家远游，渐渐就断了联系，直到最近才重新恢复书信往来的。表妹家道中落，如今孑然一身，很是可怜，所以就过来投奔表哥，到时候等表哥断完案，还要跟表哥一道进京。这些都是陆灵犀从唐范口中得知的。这一日正好七夕，白日里的行人已经比往常多上许多，城隍庙那边也有热闹的庙会，挤得水泄不通，女眷们则赶着去佛寺进香，轿子同样将路给堵住了，熙熙攘攘，人山人海。不过这只是白天的景象，到了夜晚将会有更加热闹的灯会，到时候少年男女都会到城外放灯许愿，城中也会有蔚为壮观的灯会。据说往年还不乏有那些有钱人家联合起来买来花灯挂遍吉安府城的，那才是真正的火树银花，灯火璀璨。唐范没有跟着凑热闹，而是一大早就出门找吉敏品茶论道了，回来的时候才顺道雇了一顶软轿，让韩金跟着轿子去福来客栈接人。福来客栈是距离城门最近的一个客栈，许多外地商贾进城之后就会选择在那里歇脚。他对韩金道：“我已经跟他约好了，让他进城之后就在客栈门口等着，估摸着这会儿差不多也该到了，你早点过去，早到了就在那里等一会儿。”陆灵犀在旁边听了一耳朵，便插嘴道：“ 唐大哥，要不要我也过去帮忙？乔姑娘应该还带着婢女吧，两个弱女子孤身上路，一路担惊受怕的，若有个闪失就划不来了。”“ 不必了，他们随身还带着几名老家人的，要不也没法一路走到这里来，韩金一人足矣。” 去接人的韩金直到快要傍晚的时候才回来，与他一道的还有一顶青色小轿，旁边亦步亦趋跟着两个人，从打扮上来看，应该就是唐范所说的他表妹的婢女和仆从了。听说表妹到来，唐范带着陆灵犀他们亲自迎了出去，结果一踏出官驿，包括唐范在内，所有人都结结实实吓了一跳。